好，翻到嚟第四节啦， 系啦， 解放军环节啊嘛，同埋都回答网友问题啦，系咪？ 系啊， 好啦，咁咧就嗱，又讲开啦，今晚犯罪啦， 系 咪？咁啊，今晚网罪咧就有啲网友问，咁咧就讲呢个嘅台海问题， 系 咁就话系咪大陆真系会打台湾？ 系 咁，我哋就讲过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就伪命题啦， 系 因为其实你估打台湾咁易啊？因为台湾咧咪就得台湾啊嘛。即系如果斋打台湾都唔易噶啦，其实，因为台湾咧本身咧，密度最高嘅就系雷达同埋导弹。全世界咧讲导弹嘅密度啊，即系讲个导弹嘅数量除翻佢国土面积啦，第一永远冇得讲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系真系个危机好大，因为全部都系敌人嚟噶嘛。 系围住嘅。 但系台湾都唔少嘢嘅，所以台湾排第二。 哇！ 咁同埋台湾最紧就系佢后面有个师傅叫美国，美国咧帮佢铺好多雷达。咁有啲你听过咩洛杉雷达啦、铺路走雷达啦嗰啲啦，咁啲雷达咧，你话要打佢容唔容易咧？都唔容易嘅。佢有冇防卫系有防卫嘅。 中国版嘅野油再先啦。 中国版野油， 中国油， 中国用野油， 系啊， 咁应该都死嘅，都死嘅，因为人哋导弹多啊，唔系咁容易截到嘅。其实咁所以咧， 超低空我爬过嚟， 同埋人哋用 IDF 截你，咁点算啊？ 系， 咁你咪即死 ，IDF 点死噶？真系，所以好麻烦。咁同埋大陆用边个做咧？应该用歼十。我估用歼十， 苏生 唔会攞啲咁贵机玩，应该玩啲平命平靓正嗰啲。但系歼七又唔得，渣得滞。 歼十教， 歼七又唔得，唔系歼七命平啊嘛。 哦，命 歼八又唔得，因为佢嗰啲电战差。 差 我估出歼十，随时系歼十 C。 飞唔飞到过呀？ 哦，够咁啊，够够飞嘅，够飞嘅，唔远嘅， 翻翻到嚟。 过台海中线百几公里，唔 翻翻到嚟嘅， 翻到嚟，翻到嚟，完全 OK 噶。原来冇问题噶，空中接战全部都得嘅。不过问题系歼十都好，歼十都贵嘅，系啊。所以大陆俾唔俾得起呢个价钱咧？咁讲 嗱， 又另外讲翻，有网友问有冇其他国家会帮手？你放心，一定有 好多。 因为 Alex 话斋，南海一个咩繁呢个海域啊？ 全世界最繁忙嘅海域。 咁其中最繁忙，其中一个咧就 系 南韩、日本。我 even 俄罗斯都入货， 北韩都似得系噶， 北韩都要啦， 系啊， 跟住台湾啦、大陆啦。所以你發覺其實咧，呢啲國家全部都要經過台灣海峽噶嘛。咁、你諗下呢啲國家有乜可能幫手嘅？咁、所以南韓一定出啦。如果南韓出咧，大家就到時睇讀到好啦。如果上面有 F-35B 開心啦。跟住你日本會出嗰幾架直升機航母艦啦， 出雲號、 日向號啊嗰啲啦。 即係嗰啲聯合艦隊嗰啲出翻省出嚟打 你。八八艦隊全部你見到啦。咁八八艦隊出咧最勁係咩呢？我哋今晚講過啦。嗱，最勁咧就嗱，首先咧，如果日本同中國打海戰啦，係咪就唔會打陸軍啦？一打海战咧，有机会出动海军陆战队啦。咁边个海军陆战队劲啲咧？就梗系日本啦。因为日本我哋上集讲有叫西普连啦。西普连而家人数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啦。嗱，大陆系讲紧上万人，但问题系人哋用嘅美式装备系咪 LCA-1 嗰个登陆艇？佢哋有好多登陆舰系咪？佢哋仲可以有美国唔可以俾啲两栖攻击舰佢去玩，佢自己嘅直升机航母舰。如果到時裝埋 F-35B， 你更加冇得玩。嗱，唔裝你好少少。好啦，跟住咧，如果唔講海軍陸戰隊，我哋講海軍。講海軍嘅話咧，嗱，講水面艦艇兩邊當差唔多冇。其實理論上咧就日本好啲，因為日本嗰啲外當級咧，佢嗰個其實係阿里巴巴級嚟嘅。佢嗰個導彈係多過你02D 嘅，但係而家出05咧，如果05嚟緊出多少少有得打。嗱，另外再講最後一個咧就係反潛。反潛邊個勁啲咧？嗱，我哋講潛水艇先。潛水艇咧。大陆有核潜艇，但系问题系大陆嘈， 系 核潜艇，同埋咧093嗰啲咧都俾人发现过， 有龟背嘛， 俾人发现过啊，即系佢直头喺日本海，即系日本附近咧要浮上嚟啊， 系， 咁即系俾人发现咗啊，我哋讲过噶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你啲核潜艇咧系冇用噶， 系， 你都系会俾人发现嘅，你唔上都冇用嘅，逼你上嚟嘅会，你嗰啲柴电都唔得。如果你啲柴电同日本比咧，日本柴电系世界级嘅，即系佢可以潜500米唔俾人觉，但系东海冇500米俾你潜。 O、okay、K， 但系唔紧要，日本仔咁啱撞棍咧，大陆嘅反潜系好差嘅。 哦， 点解咧？大陆冇 P 8大陆冇 P 3大陆冇固定翼嘅反潜机，净系得直升机。直升机大家知个半径几多噶啦？ 航程有限啦、 啊，航程有限啊嘛，同埋佢手数都有限啊，所以咧carry 嘅武器有限。所以理论上咧，大陆嘅反潜系好差嘅，佢只能够用潜水艇捉嘅啫。但潜水艇捉系难噶嘛？ 即系佢以前 U 五七嘅话，大家斗听声流啊。 系啦，但系其实难嘅。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大陆咧喺潜水艇优势系好低，反潜咪更加零。 系。 咁如果你咁样打，其实蚀喺边度咧？就系嗱，潜艇系能攻善守噶嘛。 系。 嗱，如果你冇潜艇，我就可以守啦。 系。 你有，我可以攻你啦。 系。 其实咧。 現代海戰咧叫做潛艇，如果你冇咗啲優勢，即係台灣點解咁差咧？就係、是、台灣潛艇太廢嘛。如果潛艇可以做到，其實真係勁。所以咧，一國之重器咧，依家你睇到日本， 佢主要空軍啫， 台灣係即係佢諗住用空軍手佢係嘛？ 空軍可能導彈， 因為佢睇死美國會幫佢嘛。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日本如果同中國打海戰咧，日本係有些微優勢，仲係好啦。咁如果韓國加埋嚟啦，美國都唔使過嚟啦，又有網友問啦，今晚啊好過癮啊，所以咧大家嚟又好好玩嘅。有網友問：如果美國你要嚟遲緩，係咪即係一星期？其实呢个讲嘅咋，两日都到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佢海军两日到啫，佢啲飞机廿分钟到啦嘛。最紧要喺岩国基地起飞过嚟，系咪？就算你喺横须贺啊，你咩全部飞过嚟，有几快啫？ 最得闲嗰个印度咧，又系搞 印度嗰又可以搞你上面系咪？系啦，可能倾好噶啦。 系啊， 佢哋系零型包围网嘛。 系啊， 嗱，佢搞你呢度你就飞啦。 系， 其实唔使多噶，佢净系咧将佢嗰啲阵风飞过嚟。哇！吓到你傻啦，阵风啊，大佬，一阵风咁过嚟，你点挡系咪先？咁所以咧，嗱，今日网友问啲嘢都系几有建设性嘅。当然有网友都问，其实中国有冇可能打美国？有个网友问，习近平系咪会有意志打美国？即系会唔会起码打一拳？打一拳，我发泄下。喂，你咁串，我打一拳啦嗱，你信唔信？我大陆都唔系渣噶嘛，咁样我大过掘你系咪？嗱，放心，一定唔会嘅。因为咧，首先嗱，讲核弹又唔够人多， 系啊， 讲常规武器其实。点称都冇样劲过人噶，你谂唔到一样劲过佢啦，系嘛？ 核弹都唔够人多， 核弹唔够人多。嗱，但系咧，其实咧，中国做核弹有一手嘅，因为佢有个人叫钱学森。 哦， 钱学森呢个人咧，就系、是、当年美国发展咧呢个空中武器导弹咧入边咧，其中一个咧，嗱，当年咧，嗰、那个唔系好记得嗰个导弹之父美国嗰个叫咩名啦。 系， 咁但系咧就佢有五个人同佢一起玩嘅，钱学森系其中一个，而钱学森呢条友仔咧，其实就养唔熟嘅， 系走翻嚟， 真系翻去大陆。咁當然啦，喺大陸就叫做愛國者啦， 潛逃翻大陸。 但其實 suppose 對美國嚟講呢個叛國者嚟，咁咧就翻咗，因為你啲技術其實全部啲美國學，你唔係大陸學噶嘛。你攞咗我啲資料就你喺我呢度成名，你翻去自己祖國。 嘅蘇聯又唔俾你。 係咯，咁佢冇麻煩啦。咁所以咧就大陸做核彈有一手嘅，其實真係唔差嘅。但問題係佢做到幾多支？有網民係咪有3000支？我哋覺得冇，同埋就算10000支又如何啫？你有載具先得嘅，你部載具一陣俾人打曬啦，所以冇意思嘅。 我自爆， 係啦，除非自爆玩犧牲係嘛？ 自爆， 係啦，北韓都死， 好似喪屍咁，我引曬喪屍過嚟，我自爆。 自爆。嗱，所以咧，嗱，今晚係好過癮嘅嚇，即係啲網友問，而一齊咁樣問。好，咁我哋就不如都講下解放軍環節啦，係咪？好啦，嗱，講開咧就第一個咧要講咧，美國咧近排呢個中國軍力報告啊，2018啊，咁佢講到咧，其實大陸咧依家咧嗰個戰鬥力咧，其實開始唔平衡啊，即係同台灣咧相對嚟講，就台灣咧就嗱冇乜增長噶嘛，即係唔係話差，佢冇乜增長啊，冇乜投入啊，但係咧大陸就投好多嘢，例如話咧佢嗰啲軍機咪多咗， 係大陸啲四代機多咗好多啊， 所以佢多咗多，例如佢依家研發咗歼10C 啦， 10C 其實我自己覺得歼10C 係好嘢嚟嘅。真系唔差嘅，但系当然你同 Absol V 比又有差距。 系少师嚟噶， 系啦少师，但系有样优势就系歼10C装备速度应该快过 Absol V。 系 我睇应该快过，因为如果佢全力发展歼10C咧，应该都应该佢一个月做一至两架系得嘅。 生产都快过你 嘅，快啲噶，佢应该做到一两架噶 ，OK 嘅。如果佢可以装到涡扇10B 就 OK 啦，系啦。但系咧 ，Alex 嗰次问我涡扇10B贵唔贵啊？我估贵噶，因为个问题本身啲料唔系贵啊，但你要做好多架先得一架得咧就贵嘛， 良率问题 系啊，呢个就好贵啊。好啦，另外一个问题 紧要啦，歼十唔系涡扇十 B 唔得，我咪降做涡扇十 A 咯。 唔打十 A 就系因为唔见得人，因为一早就装咗啦，就系唔得先等 B 啫嘛，系咪先？嗱，咁但系咧又讲翻喎，嗱，大家睇图咧，呢、這个就 系 J15 嚟嘅，你见到有只鲨鱼系咪飞鲨嘛？其实咧，呢个 J15 咧，如果理论上佢装备佢嚟紧啲航母舰，如果装备得够多咧 ，suppose 可以咧叫做嗱，其实佢咧如果摆喺台东面咧，其实就理论上就同台美国嘅航母舰企咗四战嘅，原本就 系、 是，同埋一系咧就摆喺度，就睇你够唔够胆搏过嚟同我打， 斗撞都输， 系啦，同我打，睇下够唔够胆咯。同埋理论上你咁样摆咧，日本唔敢飞过嚟，因为咧理论上咧日本飞过嚟咧，啲油咧就用到七七八八，你先啱啱上。理论上你装晒啲武器同佢打咧， 系 会赢。 但唔记得上次美国佬喺你南海演习嘅时候，我苏机喎。 系啊， 我20分钟升20架 F18 喎。 第一啦，记唔记得大家上次环太平洋军演咧，临尾洛杉矶级咧射咗支咩啊 ？MK48 鱼雷嘛，一嘢射到嗰个咧，几万吨个龙骨都断啊！ 2000吨 系嘛？ 7000几吨 系啊，7000几吨。大家谂啦， 真先叫做即斷啦， 即刻熬咗 即斷啦，係咪東陸腩啊？ 熬咗啊！呢個 係啦，即斷嗱，大家諗啦，如果呢個遼寧腩點算咧？即都報銷嘅應該，或者冇戰鬥力咯、 啊。冇啦，半浮沉狀態，啲 J 十五都起飛唔到啦。 起飛唔到，因為架船 即搞架唔平啊， 唔平啊嘛。係 啊，即我我船頭耷咗落去，咦咁通插水咩？ 係啊，個機翼拆艦咁樣咯，唔得嘅飛唔到。所以咧，依家咧就講美國就話，如果大陸咧即追求武力統一，理論上如果佢要打，一定要逐字逐拳。不過係佢自阿媽都嚟。 但係啲反艦導彈都打到你個甲板殘缺不堪啦，已經。 一來啦，同埋大家如果記得咧，我哋講過美國發展一個 AGM 158C 啦，同埋一啲嘅 JSSM 嗰啲嘢啦。最恐怖就係佢一個巡弋飛彈嘅隱形㗎嘛。係 啊，超音速加隱形， 同埋超準㗎嘛。所以好大。同埋佢準到點咧？佢準到係咧，你用任何干擾都干擾唔到佢㗎。即系咧，佢系唔会飞，唔会飞走，佢一定咬死你为止。好鬼恐怖。 仲话可以 F 三可以载到啊。 系，同埋佢隐形。 隐形。 即系咩咧？入到埋你个防空网，你都 detect 唔到佢，咁先死啊嘛。 即系载具隐形就射出嚟嗰支嘢都隐形。 系啊。嗱 ，F 三十五隐形啦 ，Alex 话斋。 载具隐形。 射出嚟都隐形啊。 都隐形。 你唔死啊？死梗啦，系咪？ 咦？以为穿个窿嘅咁嘅。 咦？着火 喎、啊？ 咦？点解隔篱有火啊？喷出嚟嘅。 品品啫，因为系咯。 所以就好大镬嘅。另外咧要讲咧就系呢个嘅航空母舰啦，咁啲人就讲因为咧上次我哋咪讲过咧就佢哋佢哋嗰边咧中船总舶系咪啊？咁咧嗰边咧咪有个总经理系咪啊？孙波啊？ 哦，俾人落马， 俾人捉到嘛？ 系啊， 原来你通 CIA 嘅咁讲，因为咧话你将咧辽宁号啊，同埋将呢个零零一啲咧所有嘅参数俾咗美国，好处系咩咧？美国从此就知道咧，辽宁号咧入面底细啦嘛，知道你边度唔平衡啦， 就唔使啦， 知道你边度装弹就炸你啦。 佢前世今生嘅亚良格号都望晒啦，真系已经。 但系始终佢零零一呢嗰啲嘢改咗嘛，佢就要睇呢个参数喺边度嘛。咁咧，当然啦，有啲人话喂，咁零零一 A 已经咁样啦，咁嚟紧零零二会唔会都有少少穿咗俾人咧？因为零零二嘅舰就完全唔同噶嘛，个 design 系跟美国噶嘛。 我跳咗零零二，叫零零四咯。 零四系嘛？就装呢个嘅核动力，同埋呢个嘅电磁弹射，讲系咁讲啦。咁但系就大家睇咧，就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佢有机会咧，零零二咧仲系用蒸汽弹射嘅。嗱，我咁咧就好唱反调系嘛？但我觉得系真系有机会做蒸汽弹射。 我怀疑蒸汽弹射都冇。 有。 我有冇？我电磁弹射，不过功率唔够。 如果唔系嗰个就叫零零一 B 噶啦。我估叫得零零二应该有啲嘢睇嘅。 我觉得蒸汽弹射应该，我觉得中国会跳过蒸汽弹射。 一嚟就电池， 一嚟就电池，但系电池佢未必会做得好好， 所以我就觉得佢有机会要。 但系蒸汽本身由头到尾佢冇呢个技术， 佢冇噶。 但系电池弹射佢反而系喺德国嗰阵时攞啲嗰啲电池 哦，系啊，做电池鬼车嗰阵时， 佢立咗啲技术噶， 系。 所以我佢一跳到电池鬼车嘅， 佢个蒸汽技术边度嚟咧？乌克兰， 乌克兰。 嗰阵时做嗰架， 但系乌克兰系未做过出嚟嘅，冇实质上做过。 佢有图纸咯。他们自己试其实他们自己试好多次的 了。 试好多次。但因为他们说有个马伟明、 哦、 啊是不是马国明的朋友马伟明那就那个院士很出名的嘛。 哦、他 专门玩电磁弹射的嘛。就听讲说他整了一套新东西于是他就叫个总设计师说你不要再用蒸汽弹射你快点改晒做电磁弹射就很有信心。跟我心想如果你衰了这个人人头落地我真的要。因为你唔通全部陪葬啊？ 系啊， 你啲机跌落海噶，大佬 四十五跌插晒落海咯。 咁你咪加翻个跳板咯，全部飞翻上去咯。 苏联啲嗰啲图纸咩？真系弹射得嚟，仲有跳板噶，好得意噶。 因为危险啊嘛，是真系危险啊，同埋稳阵啲好喺共产国家会人头落地噶。嗱，所以咧就如果大家睇咧就零零二系嘛，嚟紧可唔可以华丽转身系咪？我自己觉得咧机会唔大，因为其实反而调翻转，原来去到最大问题都系飞三得。 系， 即系调翻转啦 ，J 十唔得， 系 啦，跟住有人话可唔可以 J 晒噶啦嘛 ？J 晒都未出嗰个咩？ 舰载板， 舰载板， 喂，佢连自己飞行都有问题啦， 系啊， 系咪都未飞得掂，系好鬼大问题嘅。好啦，跟住咧下一张吓， 佢咪有啲后悔买咗廿，咪唔买埋架廿九 K 啦嗰时啊， 系咯，又唔买苏三廿三可能，如果翻嚟自己山寨可能都 OK。 我谂俄罗斯要买啲苏三廿三俾佢。 喂，如果你买苏三廿三俾佢咧，抹鬼晒佢咧，画翻只飞沙上咪 O K 咯？ 道具咯，系啊， 一模一样嘅，其实有乜分别啊？ 系啊， 唔大系咪先？ 系啊 ，O K 啦， 你唔飞得噶啦，系咪？你就飞嘅 J 十五，飞得嘅 J 十五嗰啲全部道具嚟嘅，摆喺度， 咁又得。好啦，最后要讲下歼十六啊。 系， 咁啊，歼十六大家知咧，呢部嘢就抄嗱，即系咁讲啦，我哋据说啦 ，O E M 版嘅苏三十， 苏三十 ，M K K 唔 我又冇学，冇呢个齿向喷嘴喎。 呢个冇噶，即系佢又冇齿向喷嘴嘅。 同埋咧，苏亚七差唔多嘅啫嘛。 佢咧其实咧就 suppose 咧就大量嘅对海龙对地攻击能力，所以佢好苏亚七嘅，因为苏亚七就冇嘅。 哦，苏亚七系后加嘅， 对空嘅，对空攻击嘅。 苏亚七嘅。嘅嗰个对地就后加， 后加咁，但系咧就 suppose 咧就呢部机本身已经有个血统咧，已经可以对地、 哦、 对海同埋对空，所以其实好劲嘅呢部嘢。 主要系侧位依个比较新啲嘅设计啦， 系啦。咁佢就只差 苏 三十，但系咧你问我咧嗱，佢有冇 苏 三十 SM 咁好咧，就好难讲。但系佢始终航电就新啲。系嘛？即系集合咗全中国依家最好嘅电子嘢喺上去。如果讲电子嘢咧，我估呢部嘢同歼十 C 应该系依家全个最顶先。嗱，我唔好计歼二零先啦，歼二零就理论上梗系最劲啦。咁啊，应该如果计咧第四代战机嚟讲咧，就应该系歼十六同歼十 C 系最顶尖噶啦，顶班噶啦。歼十一啊，再下一个档次噶啦。咁所以咧，歼十六咧，如果可以对海啊对地，即系话咩咧？就话佢个雷达有翻咁上下噶，即系个雷达咧，你唔系净系对空噶嘛。 系 你对空搜索之余，你仲要对海、对陆地噶嘛？ 睇翻 J 十六，原来系冇呢个压翼噶。 J 十六系嘛？ 系啊， 所以就冇呢个嘅 SM 咁好啦。 冇 SM 好 ，SM 系有压翼， 有噶会稳定少少咯。咁所以咧，同埋咧，呢个 J 十六咧，当然佢可以挂唔同嘅武器啦，系咪？咁啊，佢应该系挂咩咧？挂鹰击噶。 哦， 系啊，佢会挂鹰击嘅一啲嘅对舰嘅飞弹啊。咁我估咧，其实 J 十六嘅用法你点用嘅咧？其实都系沿海保护嘅。沿海保护咁啊，沿海攻击，通常佢应该会，我觉得佢会加入东海嗰边啦。 哦， 咁佢应该系对付东海啲目标嘅， 即系日本仔啊嗰啲啊。 系啦，佢主要对付韩国、日本仔嗰啲啦。 系啊， 同埋美军啊， 嗰边防御为主啦，要 系啊，防御为主咯。有啲人问 J 十六会唔会飞去西藏，系嘛？咁啊 ，J 十六飞唔飞西藏咧？就因为西藏咧之前咧就大家我唔知有冇讲到呢单消息喎。雷达卫星啊，就影到啊。其实咧就而家西藏咧有个叫做日喀机场啊，其实我唔知道读得啱唔啱嘅，即系个口字读下。日喀机场咧就是、一个主要机场嚟嘅，咁啊机场上面咧依家就影到有 J 十、J 十一，类似呢啲嘢。咁咧就话咧呢啲飞机咧如果依家摆咗嗰度或者歼军七嗰啲啊，摆喺度做乜嘢？就其实攞嚟防人道嘅。咁而你发觉咧有歼十 C 嘅话咧，即系话佢可能做野游任务啊。 喂。 即系打印度嗰啲防空雷达啊，系啊，但系咧，当然大家都谂，歼十同歼十可唔可以飞越呢个又越过高山又越过谷，咁可唔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咧？ 呢个正版斗老翻， 正版斗老翻啊， 系咯， 系啊，同埋咧，我怀疑咧，对面会出苏三十啊， 系， 系啊，咁啊，苏三十同歼十一咪入翻恶斗啦，跟住咧就阵风对边个咧？阵风对歼十四啊， 歼十四咯， 系啊，咁咪好滚啦，同埋有幻影喎。你知唔知空天猎入面咧，最后个主角咧揸歼十对咩？就对幻影2000 啊！ 咁其实系咪即系讲人道咧？所以咧呢单嘢咧又好滚啦，系嘛？ 二千打有二千有冇胜算啊？ 二千有冇胜算？二千如果你个装备做翻好啲咧，更新做得好啲，有机会赢。 咁印度咧，印度有冇更新啊？ 但系印度啊，印度好似之前，印度我又唔记得佢有冇俾钱落去喎。印度唔肯定。 我希望嗰个女机师啊， 揸米格又系嘅。 第一个女机师。 系啊，得一个女机师咋？ 就揸埋廿一咯，希望佢可以冇事啦。 希望可以嫁到人为止啦， 嫁到归老啦，做到退役啦，系咪？ 问啲喎，系啊，个廿一真系可以跌噶，系啦。好，呢一集嚟到呢度啊嘛， 好啊， 下一集再同大家滚冇气焰啦。 好， 好，拜拜。